的稳定器和动力源。汪文斌说，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形势低迷，面对困难和挑战，中方坚信开放合作是历史大势，互利共赢是人心所向。中国开放的大门不单止不会关闭，而且会越开越大，中方愿意同世界各国一起秉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让世界各国更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是影响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781点，升215点，总成交金额730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22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83点，升7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93.4，升4.4；阿里巴巴86.2，升2.5；美团172.6，升3.2；金丰利业65.5，升1.6；比亚迪股份222元，升6.2；友邦保险71.65，升4.5；药明生物49.45，升2毫；京东集团225元，升7.6；中国平安44.05，升1.2毫。恒生中国企业64.92，升8.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8.978，瑞士法郎8.129，欧元5.267，加元5.912，新西兰元4.647，欧元7.858。每百日元对港元5.46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359。日经平均指数报27688点，升120点。港金报1562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8.9美元，卖出166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啊，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喺菲律宾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净系收费广场略为多车啲。港岛湾仔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咧，现时比较多车嘅，龙尾过咗东山台。九龙咧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九龙塘律伦街一带多车嘅，龙尾去到太子道西。新界咧，屯門嘅欣寶路有臨時工程嘅，由而家去到下晝嘅7点，欣寶路咧會有啲臨時嘅改動安排，所有長過7米嘅車輛臨時禁止喺欣寶路西行左轉去地盤嘅出入口。咁如果經過欣寶路咧，睇清楚啲臨時路牌嘅指示啦。安全車速報告有將軍澳寶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科學園路馬料水碼頭去科學園。青马大桥柏丽湾去九龙，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日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22，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12。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I'm singing in the rain。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刘善仪、邓慧思、周美欣、潘芳芳、余建明，甜淡情怀， 每晚为你选播经典英文金曲。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脑、心、肺、肝、胃重要的器官，还有后腰的肾脏啊，他们很低调，很易被人忽略。其实每十个人就有一个患有不同程度的肾病，有糖尿病、高血压、家族或以往肾病史的人是高危一族，要加倍留意了。肾病初期可以完全没有症状，定期检查有助及早发现患病，避免肾衰竭。一起关注肾脏，促进全民肾健康。 疫情肆虐，大家打了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的沉重压力。 打了疫苗除了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他们受到感染的机会。我们一起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的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在疫情之下，可能大家精神上都有很多困扰的，疫情会为我们这个社会带来危和机，究竟你又会选择哪一种呢？ 电视节目《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请来唐诗咏分享重新学习戏剧的原因和感受。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带给大家新心灵的法则。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创作男歌手 Charlie Puth 的样子有一个特色，就是他眉有一个疤痕，原来是源自一个细个的一个家居意外，但完全没影响到他对音乐的热情。这个礼拜新上榜占第八位 Charlie Puth Smells Like Me。See You Again 而走红咧，佢嘅音乐才华大家都见到啦。许欢咧，佢都向一啲不同音乐嘅类型挑战啊。新入榜占第八位 ，Charlie Puth Smells Like M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10号啊，骚动音乐。 喂，我想讲啊， 咩啊， 犀利啊，即系又要讲一讲先。犀利，我咧而家喺呢一个嘅黄大仙站啊，同埋呢一个嘅九龙塘站，见到啊，见到我哋嘅踪影。 好嘢，终于见到啦！ 多谢大家影俾我睇。 多谢，咁大家可以继续见到我哋啊，或者江台其他同事，你就报一报料喺边度见到啦。 系。 咁就都係見到下我哋個樣咁囉。聽我哋咁耐，可能你真係第一次見我哋個樣，咪品評下囉。 咪最大問題可能見到都係原來你嚟㗎。 原來你咁嘅樣㗎。 咁嘅樣㗎。 哎，都係唔聽到之後。 哎呀。 咁啊，預告啊，今日送音樂六點鐘嘅嘉賓將會有再鄭欣宜同我哋介紹佢嘅新歌 Great Force 啊。 係啦，咁啊，亦都係非常之 犀利啊！估到你啊！ 佢呢嘅快歌咧，咁啊，可以話係其實同之前佢一啲嘅作品咧，都有一個構成有一個關係喺度嘅。咁啊，但係到底今次呢只 Great Force 有幾犀利咧？ 我唔會再嗱。我而家开始计，我由今日开始，我唔再讲犀利呢两个字。OK， 真系挑战，唔讲呢啲废词，我唔讲。OK， 睇你点咯。 系啦，咁啊，即系一阵间六点钟就会听到啊 ，Joyce 听Joyce 带嚟佢嘅一啲新作品啦，Great Force 啦，咁样 系 听到噶啦， 听到啦。咁啊，今日我想讲一样咧，因为最近睇咗套动画咧，有感而发， 系 一套新翻嚟嘅。啊，都应该话而家出紧第二季，其实因为见佢出第二季，哇，好红喎、啊，跟住就 第二季都仲叫新番， 第二季新番啦、 啊， 即系本色，你明唔明 啊 ？OK OK OK， 明， 因为我第二季出晒啦 ，sorry， 哦，唔系新番啦 ，sorry， 我收翻啦， 你呢个系收翻啊？ 我收翻啦，对唔住， 呢个唔系新番， 因 为 佢 收翻， 第二季原来七月播啊，对唔住，因为咧，我而家啲动画咧，真系啲名真系好长，就好似阿 Cindy 啲歌名咁。一样咁长， 哇！踢得好好啊，你真系。 啱啱谂下博博呢只， 睇下边一个名长啲咯。Cindy 嗰个有机会赢啊！ 念红时，我想看穿你的心脏。 好似十一只字啊，有冇啊？ 念红时，我想看穿你的心脏。十一只耶， 十一只系啦。 咁我睇呢一套咧嚟到第二季咧，就叫做《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是不是很长啊？ 咁应该长啲、啊。欢迎来 到 实 力至上主义的教室啊！ 几多只字啊？数唔到 四五隻啦，咁啊嚟到第二季，因為通常咧太多啦， 係 太多呢啲長名，跟住一係就課室裏面生存遊戲啦，跟住一係就異世界，你知都嚟嚟去都係呢啲啦， 係啊， 開始泛濫啦，我形容。 你講啲名啊，定係啲主題？ 主題 ，OK， 同埋名都係 ，OK， 即係嗰啲我轉生變成咗只蜘蛛啊，係啦， 係一出就仲要咧，成扎都係講差唔多嘅嘢噶嘛，即係轉身做史萊姆啊，轉身做只蜘蛛啊咁嗰啲啊嘛， 好多無職轉生啊，好多啦。咁就冇啊！呢個係一個trend 嚟嘅，只能夠形容。咁同埋你知有啲嘢叫漫畫 base 咧，有時係嘅。佢哋去嗰時睇爆漫嘅時候學識嘅，即係佢哋出版社佢哋去收一啲嘅漫畫擺邊啲去連載啊，或者佢會提議一啲漫畫家去做咩嘅劇情，佢哋都會有少少嘅計算喺裏面，即係有一啲 formula 啦，可能某一啲嘅劇情、某啲嘅元素就打到某一啲嘅 market 啦。 係， 所以點解你會見到嗰啲生存遊戲學生教室裏面，然後裏面發生嘅咁呢一類就係喺佢哋嘅經驗當中，可能係好收得嘅一啲作品。咁所以 即係個題材本身已經好吸引啦，一定會有啲人嚟睇嘅咁樣。 係啊，咁所以就叫你喺裏面可能你再改少少啦，或者參考下啦，咁即係總會有呢啲咁樣嘅情況出現嘅，唔係話全部，但都會有嘅。 係。 咁所以就會有呢一類嘅，你嗰啲叫咩啊？要聽神明的話 啊，係啊， 嗰啲啦，暗殺教室啦， 嗰個系列噶啦。 但你會講得出有分別嘅，但係你會知道，好個切入點好似好近喎。咁啊，呢一套咧，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嚟到第二季。咁我其實睇第一季 急口令咁樣， 我睇少少啦咁樣。咁我個有感而發，因為乜嘢咧？就係佢講緊嗰個。撇除實力至上，即係都係成績啊各樣嘢之外咧，就係講課室裏面嘅人際關係。 係， 佢係好 highlight 呢一樣嘢，即係你喺學生校園嘅作品一定會有，但係佢係好強調呢個人際關係嘅功嗰、那個處理同攻略。 OK， 最簡單一個例子，呢、這個劇透我覺得唔算劇透，好簡單一個世界觀設定。那個男主角，第一日翻學，入到去課室。佢就會觀察課室裏面唔同嘅人，然後佢哋嘅行為咧就已經可以歸納咗一種喺學校裏面生存嘅一種模式。而呢啲咧，我哋讀書嘅時候咧，你總會有扮演過其中一種。 會，同埋即其實呢樣嘢，我哋現實中啊，都老實講都有做㗎。即係等於你會點解要問人哋你咩星座啊，你咩生肖啊？其實你九型人格啊咁樣嗰啲都係。即係你都係歸納咗，哦，大概呢個人就係咁嘅性格，你要學識點樣同呢個人相處，你大概就要知道一啲技巧咁嘅道理啫嘛。 甚至乎你覺得自己我。 佢講一句好正嘅，佢話新翻學啦，咁第一日有啲同學仔咧就好中意有一類人，好中意做嗰啲叫做大氣氛啊，牽頭嗰個人。系啦，总有啲咁嘅人喺啲、圈子都会嘅。 会有啊，会有、 咁喺个剧情里边就系佢讲话，不如我哋全部人大家一齐自我介绍下自己俾大家认识下大家啦。咁、有啲人好中意做呢啲位噶嘛。 系。 咁当要去到主角嗰个位置，差唔多到佢嘅时候咧，佢嘅心里边嘅独白就系咩咧？佢话我要谂下，即系大概意思就系、我跟住落嚟开口呢一句，将会影响到我高中呢三年咧，大家对我嘅印象、我嘅设定。所以我究竟要谂一个点样嘅 approach 去讲？ 唔会太夸张。 但系佢讲呢样嘢系好真实噶。你去到一间新嘅公司咧， 系第一开口第一句， 你 有冇礼貌俾人觉得？ 系啊，你有冇礼貌？第一日翻工 有冇嗌人啊？ 系啊，跟住你第一日同人倾偈头几句，你翻工第一日你埋边啲堆同咩人食饭嗰啲，其实你心口已经系设定咗，你前半段唔好讲到咁夸张，你永世间公司嘅嗰条命啦。 但系一个初步印象， 初步系啊，因为工作环境又好，校园环境或者你点都好啦，冇乜人真系会有兴趣咧，慢慢了解下你个真实个人噶， 系咩？ 真系，即系你除非嗰啲人系好似我哋呢啲咁善良啦，如果唔系你一般你做嘢，我真系。做嘢嘅就你系一个同事，我唔会花时间去了解你真实性格系点嘅。你 present 系点咧，我就 receive 嗰个系你嚟噶。呢个系 我都花咗好长时间去了解你啊，但 系系啊，而家你认唔认识到我系点啊？ 认识到啊，好人咯、善良咯、 多谢你派好人卡， 两年时间 先证明到其实你都系个好人啊。咁啊， 系啦，你系真系好人，即系唔系假嘅， 唔系假好人， 真 系 好人， 太好人啦嗰啲咁， 太好人啦。 系啊，即系你会知道咁，但系因为我哋个性质就我哋咁样就会再认识真实一面多啲啦，咁、但你其他工作你真系翻工，你唔会得闲嘅，除非你饮嘢，我收工，大家啱倾，咁你就可能有机会接触啦。 尤其 office 嘅环境，可能即系大家都系对住部电脑喺度哒哒哒哒做自己嘅嘢，咁甚至乎可能横跨几个 department， 喂，我想知道隔篱嗰个 department 嗰个女同事啊系乜嘢嘅性格嘅时候，佢中意啲乜嘢啊，佢个人其实系点啊，佢觉得我呢一 type 人系点样啊，咁样嗰啲，你系难噶嘛，即系你要花好多时间精力先可以了解到呢啲資訊噶嘛？ 係啊，咁啊，所以佢嗰樣嘢雖然好誇張啦個表達，但係其實諗深一層咧，你潛意識可能有曾經咁樣諗過。 係， 我究竟第一句開口 係 啊，因為都會影響到你跟住落嚟啦。咁但係最令我有感受嘅係咩咧？裏邊有一個角色咧，女仔嚟嘅。咁啊，典型咧嗰種設定就係開朗型女仔啦，跟住咩人都想即係都傾到偈啦。 天然外 唔係天然外嘅，即係嗰啲好陽光嘅女仔。 哦、OK， 跟住你感覺佢冇乜腦嘅，但身材好好嗰啲，你知唔知？ 咁咪天然外咯？ 咩啊？咩 冇乜腦啊嘛？ 天然外同冇乜腦啊兩件事喎。 係咩？ 係啊，即係天然外係真係會發牛痘嗰種，但佢唔係，佢係好陽光嘅，即係周圍連人傾偈 唔叻嘅。 你覺得佢係啦冇乜腦？ 聰明 唔聰明係啦，但係佢好人，即係我呢啲。咁咧，佢話咧，佢好希望咧喺自我介紹嘅時候，希望呢三年嘅高中咧，同班上所有嘅同學 都 做到 朋 友係啦。咁而家你聽到梗係唔好傻啦，咁樣啦。 係。 但我個共鳴位就係咩咧？其實我讀書嘅時候，我真係咁諗。講咗咁耐，呢、這個就係個重點啦。即係我而家鄙視嘅一個角色啦，唔好用鄙視啊！即係我覺得好，我會覺得咁、搞笑嘅，因為角色設定。其實我曾經我係坦白，我真係咁諗啊！我係想同每一個我接觸嘅人做朋友。 咩年紀嘅事先？ 中學去到，我諗其實我去到中五之前都係㗎。 嗱，好老實講嘅，我覺得讀書時期咧，大家真係單純好多嘅，真係會有呢個諗法，就係因為大家冇乜嘢，即係除咗喺學業嘅成績比拼上咧，其實冇乜嘢衝突啊嘛，即係冇乜嘅 利益衝突， 係啦，冇乜太大嘅利益衝突，所以你有呢個諗法係好自然嘅。但係我嗰陣時唔會咁諗嘅時候，係純粹我覺得。你只能夠同所有人維持一個唔係太壞嘅關係，但你好難同所有人做到朋友，因為呢樣嘢係好花時間嘅，即係因為喺我心目中要做朋友係一件需要花時間嘅事情，而唔係話喂我lunch同你吹兩句水咁就已經做咗朋友，即係唔係咁。所以我嗰陣時個諗法雖然有啲近，但係就唔同嘅， 因為到 即係你而家咁樣講咧，就係、是、究竟你定義咩叫朋友嘛？係 係 係。細個嘅時候對朋友嘅定義咧，好鬆散嘅咋。 係。 真係好似你咁講，小息咧一齊喺球場打完波，跟住打咗幾次 friend 咗，每次落去打波都 say hello， 一齊玩咧，我覺得就係 friend 嚟㗎啦。 哦。 係。咁但係到而家其實對於我嚟講都係嘅，即係只要對方打開道門，願意大家相向嘅話咧，我覺得見次數或者咩唔係重點㗎。係。即係你總之見到面，大家係唔係好有壓力啊？唔係做緊嘢嘅時候咧，我都 冇乜負面情緒。 係啊。咁我都覺得係 friend 嚟，係啊。 其實你兜咗咁大個圈，你係咪想純粹暗示你就係嗰個身材好好，但係冇乜腦， 但係個女仔嚟嘅 嗰個角色， 都係女角色嚟嘅。 咁男仔都可以 係，都係雖然好少咁樣設定，係啊。我係諗翻轉頭，你會覺得自己都幾天真，我想。但係嗰陣時真係會向住呢個角度而深刻，我自己覺得係 OK 嘅， 係 就係你有一啲嘅場合。即係你假設啦，你唔知點樣分組活動，突然間編排咗同一個比較喺班上面，或者甚至乎隔離班都好啦，一個比較文靜啲嘅同學仔咧，我唔會因為佢係本身出唔出名，係咪風頭等，定係文靜咧，而唔同嗰人傾偈。係我都幾中意同呢啲人講嘢嘅，因為你會覺得平時啲人唔同佢傾，或者唔同佢 friend 係因為佢哋唔知啊，就係覺得你好似冇發掘到佢，但係啲人係有一啲 point。你係可以認識嘅， 都 係 嘅。 咁我都真係來者不拒。咁所以嗰段時間，就會覺得啊，學校所有嘅同級嘅同學，其實見到面咧 都係 friend， 都係叫 friend 啦。 咁 你會識 得曬同級啊？應該係嗰陣時有四班定五班啊？你 如果去到初中咪五班咯，升到預科就三班， 百幾個人噶咯喎。 係啊，即係有啲我都會知佢叫咩名咁樣，會 say 下 hello 啊咁樣咯。咁仲有就冇可能個個都真係傾到偈咁多年咯，但係個百分比都幾多，即係隔離班有啲真係從來冇同過班嘅，跟住最近出嚟婚禮見翻啲舊同學，咁都係照傾偈咁樣嘅。 咁你都係一個社交之神嚟嘅。 但我而家大個就覺得其實好難啲， 點解嗰陣時會做得到啊？係嘛？ 因為你大個，我覺得點解會好難係因為你畢業咗之後，你就會知道咩叫朋友啦。 係， 因為有一啲畢業咗，你唔再聯絡到，或者你再見翻面有陣時，真係唔係下下傾到偈，或者你覺得啲嘢對唔到嘴啊，或者傾啲好表面咧，你就知嗰啲係舊同學而唔係朋友咯。 的而且確，我覺得人越大咧，對朋友嗰個質素係越嚟越嚴謹嘅，真係啊！即係你會開始對你嘅朋友係有要求，你會對佢哋。期望你会觉得啊，我付出一啲咁样嘅时候，你要对等地都要付出一番差唔多嘅嘢俾我啊，咁样即系唔系讲紧一个利益上，而系嗰个心机上啊。 系啊，同埋最简单一样啊，而家时间唔多咧，个 time cost 高啦，你放假俾你约朋友，你想约边班嗰啲就系真朋友。讲完嘅 真， 所以每次真系，因为听佢嘅歌几只都好啦，都真系谂翻以前读书。都几开心啊！虽然嗰时真系好天真，我想同所有人做朋友啊。 或者老师家长看片，提示我恋爱走不太远，见识太浅，用每本书嚟定了规矩界线。或者幸福很需要钱，原谅我家数不懂计算，爱不够浅。但看宝包还是吃之不会厌，在乎你所有事情只得一个焦点，任明天有什么东西会令情感也污染。年轻太好就凭着爱勇敢挑战父母，只要和你要好，糊涂地仰慕，终于便拥抱。就算分手最痛，我们有分数。迷失要早，大人没有那种憧憬乱舞。趁未曾古老，陪着你找错路，做对匪徒，亡命派对也好，开心跳舞。大家终于有天成熟了，不免很多意见，你升了级，但我始终停顿于低位作战。做情侣

一界声音像可以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过，始终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百五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往年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歌，灵魂亦放年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斌神，如果有另一个平衡宇宙的话，你估我们的关系会不会再 close 一点了？ 咦，讲这些点啫？而家我哋好唔 friend 咩？唔使另一个平衡宇宙啊，呢、这个宇宙入边都可以再 friend 啲噶。 年月顾虑你心情，以密友的认证，暗地背负使命，呼应。彷徨有我总倾听，陪伴慰藉你心灵，热情幻吞凝灵，谁人认真比我有幸，能随时和你共鸣，这身份考耐性，解释混淆视听，但位置早已被设定，而我的坏情绪全部麻醉，为你渐渐进取，只担心你为了谁寻觅爱的心碎，而你的坏情绪日夜沉醉，仍然难捋想跟你一对，怪谁凭密友身份远距，陪伴兑换了虚荣，尽情仍不尽兴，情形是否逼我适应，难犹如情侣用情，但位置早已被你设定，而我的坏情绪全部麻醉，为你渐渐进取，只担心你为了谁寻觅爱得心碎，而你的坏情绪日夜沉醉，仍然难联想跟你一对，凭密友身份远去，难如愿被你嫁去，担当不了伴侣，仍唯有竭力伴随，而我的坏情绪全部麻醉，为你渐渐继续追，一再痛惜你离不去，不管你当我是谁，愿你的坏情绪奋力除去，何妨连在我亦豁出去，心碎想你乐观一点撑下去， 好多时候呢，认识朋友都是会有少少事与愿违的感觉。你以为你付出好多咩？ 對方又唔一定會全盤接受。聽過有 Phoebus Close Friend。 長廊這個位置，問我或你導致爭吵，日夜如是逼封彼此，誰可阻止激心自已，從來對你在意，但你沒有睿智不斷扭曲原意，還盲是一種愚痴，信任幻渺，好意思維持真意，博唇上的真切病態沒法醫，誰還想傷心多半天，愛還秒衰竭，誰還想爭執不要面，恨隨時宣示，密切接觸沒限時，痛苦糾纏仍為你在眼前，愛太曲折，誰寧願心死都靠意，痛無法終結，誰寧願分手中三思，何以彼此那麼仁慈，苦戀到現時並非失去良知，何必帶著毒誓，要面恨隨時宣示，受夠你的阻動詞，滿口忠言還望對罵道歉，愛更加深切，明知生死都靠意，都無法終結，明知分手中三思，懷恨亦愛得極致，仍掙扎到目前，真力怕停止，才觸發著敵意， 但系谂一谂，会唔会有时系自己好想表达自己想讲嘅嘢，但系从来都冇聆听过对方呢？ Got a buzz cut like my brother, we never looked alike before. Hope we could be a little closer. Like call me up, let's talk things over.There's someone special like you going out. You can tell me all your worries and doubts. Now's just my birthday and now once a year. One call away and you know that I'm here. Yes. I got a bus card just like you. You know no one could ever fill your shoes. So maybe one day you'll come through. Maybe now you think I'm cool. Cause I don't see you at all.I got a buzz cut like you. A buzz cut like you. Like you、mm-hmm. I got a buzz cut like you.

Every time saying I hate you, but really boy, I'm just afraid. Would you run away? Moon Tang, I love you. So fast, 满头就快受够，就拒绝住手，别信剧透，别接受，就是缺口。我这一班战友，平衡宇宙，轻松的抗奏，重重宇宙，打破给我的旧节奏。Yeah, 新世纪没固有， 我要引领的角色，我要致敬的作势，我要跳舞跳到上火星，跳进每个宇宙。我给吸狗尘，厨师煮饭，文星以神。跳进越界继续建设，咬咬痕，名嘴高层，求星斗神，穿越角色，穿越更多命运，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刚刚陪伴我角色， 去向不定，那是可否？变坏且纠正你自未跟丑， 原力炸开围城，南极万万不倒，再扭多两扭。我要试试很固，我要意志很丰盛，跳跳跳舞跳到变异地，以我每个宇宙意识当粒尘，咸蛋超人，薯仔天神，看我进化各自注释。反弹时刻可能穿越角色，穿越更多面对，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刚刚陪伴我角色，跨星宿转气候， 今日嚟炼金，觉得几开心。 等我揾阿 Luffy 去公海富啊， 有好多 idea， 从未出现过。劈下柴，收下鞋，敷下鞋，趁有牌考过牌，失去常态，终于奇怪。书照坏，动照坏，单照埋，不顾仪态。劈错柴，收错鞋，敷错鞋，咪介怀，几废柴都算形态，偏爱奇怪，怪。 提起精神，重新出阵。一生人，无非心恨，随心考虑。我有冇答案面问 ？You want to play a game？ 穿越角色，穿越更多面对，不用压抑，则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 Ben Chiu featuring 黄淑曼，我在每个宇宙都，可能在每个宇宙，你问得最多你朋友的是，我都不知道你想什么的，是的，不过无论在哪个宇宙，你最后都是会陪着这个朋友走下去。 好像你不知道成长才想到，真的也不知道我会随你掉落的羽毛，和陪你捡起的泥沼，想着你一直的奔跑。 Cause I'll come and find you

830洋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皇位争夺，政治角力，杨洋饰演的王子，赵露思饰演的公主角色，除了都是武林高手，两人身份亦卷入皇位争夺，以虞我诈的政治斗争下，究竟边个是胜利者呢？ 国剧830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今日呢位嘉宾，每次见到佢都想用唔同嘅字眼去赞赏佢噶， 所以今日直情系好有文化、好有涵养地赞佢啊！呢句就系、是、善哉善哉， 我明啦，呢位施主一定系想赞佢好善良咧。 系啊，今日嘉宾有 Joyce 郑欣宜啊 ，Hi，Joyce， 呢个 Hello， 大家好， 呢个系已经系上个星期即系访问前一个星期，突然间有一晚喺度谂紧送咩俾阿 Joyce 好咧，因为平时即系会叫 Joyce， 跟住谂下 Joyce 呢个字，就谂起呢、這个 善哉善哉， 施主你好嘢啊，施主， 施主 啊，真系好嘢，啊，真系好嘢， 得唔得啊？呢个 OK 嘅，我觉得，但系点样解咧？ 佢好嘢到咧，我头先咧唔知点解一听完之后咧，我控制唔到我嘅眼球啊，即系唔知点解我嘅眼球系向上啦，然后向后啦。即系哦咁得意嘅呢种感觉， 180度咁样啊 ！I cannot control myself。 呢一种系好嘅反应，系我哋想追求嘅。 终于见到啦，咁 样系啊，因为即系善哉善哉呢一样，有时会睇到即系一啲叫憎人会讲啦。咁但系睇翻呢个字嘅意思，其实有赞美嘅意思，即系你赞美人嘅时候都可以讲，即系好啊，好好啊，咁样即系就会用善哉呢个字嘅，系、啊，所以系有赞美意思，即系除咗食字之外啦。 哦，即系 good joy good joy 咁样嘅意思系嘛？ 系啊，所以我哋系谂住嚟赞美你嘅， 原来好嘢嚟嘅， 耶、yeah, ！多谢， 系啊，即系我哋谂住系疯狂赞美你咁咯，谂住。 多谢你啊！ 你赞先啦，喂，嚟啊！我哋嚟疯狂赞美啊 ，joy 啊！而家你赞先， 好，我赞先啊！你 OK 嘛？我哋赞你，你唔会怕丑啊 ？OK 嘛？ 唔会。 喂，我想讲系。每一次睇你嘅演出，無論現場啦、電視等等咧 ，live performance 咧，突然間認真冇啦。我係覺得你一出嚟咧，嗰樣嘢係嗰個氣場、嗰個壓台嗰樣嘢咧，係好好睇嘅。 多謝你啊！ 呢個係每次睇喺邊度 performance， 哇！阿 Joy 出嚟就我攞咗啦個台，食咗啦咁。 哇！太肚餓啦，因為食啲辣。 呢個係好強烈嘅感覺，呢個係真係真心嘅。 呢個係 Q 嘅，呢個亦都我信嘅。因為就算我個 best friend 啦，佢成日都會。即系我同佢 hang out 嘅时候啦，坐喺度啦，佢就会即系望过嚟，佢就会啊，点解你喺我面前咁样？但系你喺电视上面，你喺舞台上面另外一个样。佢话我联系唔到呢两个人啊，台上同埋台下嘅，再点解可以咁唔同嘅咁样？咁所以我都信有呢一样嘢嘅应该。咁即系话我都做啱咗少少嘢，就系、是、起码喺台上面嘅时候，呃到人觉得我系人噶啦。 都唔系呃嘅， 唔系呃 嘅，真系信到嘅。 多谢。 但你自己 feel 唔 feel 到嗰种？定系话其实你好自然地去做一个演出嘅时候，自己会入一个状态啦，去嗰首歌嗰度啊，咁样就好自然。 然就會做咗嗰樣嘢出嚟。 其實我覺得每一個人，我哋咪即咪成日講笑話啊啊專注嘅男人係最性感嘅，即嗰啲啦。其實我覺得每一個人都係嘅，即當你真係好專注去做一樣你自己好喜歡嘅嘢嘅時候，係會有一種吸引力喺裏邊嘅。咁我相信大家覺得嘅嗰種嘅所謂壓台感啦，可能就係我好投入、好專注嗰個表現咯。 嗯，有冇自己 struggle 過喺即舞台演出嘅自己要點樣呈現？因為由之中一路以嚟都，哦，我就做緊自己啦咁。 我諗都一路喺度 evolve 緊嘅，即係可能就算喺我自己唔係刻意去改或者去研究，都會藉住我人生，即係我嘅成長啊，或者我接觸到唔同嘅人啊、唔同嘅事件啊，都會影響到嘅，我估。但係我覺得不變嘅一樣嘢就係嗰種投入咯。 嗯 yeah. 但其實有冇一個時候或者一個時期係都會有驚過，就係即係喺台上邊要俾大家睇到我好專注、好有信心、好有自信嗰一個部分，但係可能自己心入邊。行到上個台嘅時候，多多少少都會有啲驚，或者可能多多少少個信心都唔夠，死啦！佢哋會唔會即係嗰個感，會唔會俾我感染到咧？會唔會有呢一個時期嘅 Joyce 嘅都？ 我諗都有嘅，即係話冇就係呃你啦。咁但係呢個可能就係喺我入行啲，即初初入行時候會比較強烈啲嘅諗法咯。但係而家講真，雖然我唔會咁即係心散。去想啊，我能不能够感染到大家呢，就是表演緊的时候，或者我表演緊的时候不会想啊，我够不够投入呢，但是我依然都会臨出场之前呢好紧张。我不知道其他 artist 会不会都是这样呢，即是都入了行十几年啦，即是眨下眼，即是为什么我会到现在都会这么紧张的呢，但是很特别的一件事呢，就是一企咗上去呢，音乐一起呢，我就忘记了的了，就会很投入的了。那我想这个都是一个舞台或者表演的一种 magic 咯，是啊。 咁幾好，因為仲有嗰種緊張感，即係你都好着緊嗰個演出啦，即係有 著緊㗎。係 啊，因為有一種講法就係，如果當你冇感覺嘅時候，就開始有一種 滑牙了， 係啦，可能會係一種咁嘅。但你仲有呢種都幾好，同埋咩一上去就砰開咗個掣之後， 開掣嘅上身嘅。 嗰個神上腺素飆升 咁樣， 係啊係啊。咁啱啱即係六月份自己演唱會嘅時候嘅話，係咪都係又係一個更加屬於自己嘅舞台嘅時候，嗰份緊張感就會大啲。即係雖然上到去就另一件事可以，但係嗰個思量上台前啊嗰啲擔心都會比平時會多啲咧。 我啱啱個演唱會咧就好特別嘅嗰種感覺，就係我臨出場咧，我唔係緊張，係感動。是停不到喊的，其实因为是直情是无管动的那种感动，然后就简直是控制不到自己的鼻哥，就是对眼中间鼻哥后面鼻梁那个位置就开始咯咯地啦，跟着呢啲眼泪就开始渗出来，跟着我就要向高去，就是擘大隻眼開向高望，但唔好滴落嚟啊！啲眼淚都未開 show， 個妝就花曬，咁點算？咁跟住就因為聽到觀眾嘅反應啊，即係燈一熄要開 show， 佢哋就好開心、好興奮。跟住一開始播條 VT， 佢哋又好開心、好興奮。跟住我就會覺得。人生好奇妙咯，即系点解我哋可以？我究竟系做啱咗啲乜嘢，可以嚟到呢个阶段去值得拥有到大家我嘅乐迷、我嘅 joystick 俾我嘅呢一种支持、呢一种爱咧？跟住我就会好感动，我就会觉得我整个人好似即系被浸入去。大家的爱咁样，好老土啊 ！Oh my god， 好老土啊！但系我真系咁样觉得咯，系啊，咁跟住就会反而唔记得咗紧张呢一样嘢咯。但系就反而会系觉得，我要做得更好咁样咯。 咁自己冷靜翻落嚟嘅時候，去諗翻真啲，即係頭先講到就係人生自己到底做啱咗啲咩，令到大家都咁認同或者咁喜歡。 哇！ 而家諗翻，其實有冇真係諗到，其實自己人生當中真係做啱咗一啲嘢嘅？ 我唔知啊，我真係唔知啊。我唯一可以諗到嘅就係我真係。我的堅持咯， 嗯， 是啊，因為我覺得都是那句的了， 我做了這麼多年的歌手，每一次宣傳歌 都會安排一些訪問，但是我發現我每一次都會很沉地去講一番同一番的很老土的說話，就是當你去追尋你相信的嘢的路途中，即是你一定會面對到困難，甚至乎你會聽到身邊一些的噓聲，或者話俾你聽，你唔，哎，算啦，你即係你放棄啦。咁，但係堅持好重要咯，同埋不斷咁樣去 keep 住一個一個 humble 嘅心，去繼續去學習，繼續去有一种上进的心是很重要的。嗯，我觉得我因为讲真的努力大家都是这么努力的了，但是坚持咯，可能我的是。 嗯，那对于你来讲坚持的那个原料是什么呢？就是会有什么令到你，哦，我继续坚持那道动力啊，这样是不是就是一见到好像刚才说我开场前听到那些的支持声，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动力。 我想我的动力是，我的动力是什么呢？可能就是我很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方法去令到大家开心。那我觉得其实都很衬我们现在首新歌 Glitter Falls 的背后的意思啦。因为我真的很相信每一个人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 magic 的。咁但係喺尋找呢一個 magic 或者認同你自己嘅呢一個 magic 之前，可能你會經過一個階段，你根本覺得呢個 magic 唔係 magic， 可能你覺得佢係個垃圾。但係你要經過，我覺得係一個必經嘅階段，要去面對啦，去接受啦，去擁抱啦。然后去散播这个好的东西，就将它变成好然后去散播。因为我觉得是真的有它的感染力在里面的。我觉得在我人生里面，为什么我可以有这么大的坚持去面对这么多高高低低的时候，都 keep 住信我的这个所谓歌手梦呢？可能就是因为我幸运地能够遇到好多身边人不断在我身上撒他们的金粉，撒他们的 magic 落我身上。所以我都很希望我可以有一日可以做到这个角色。 嗯，即你在人身上撒金粉都一样可以 撒金粉。 耶，yeah！ 到你赞了，我赞完了。 因为 呢又讚 我要赞那样东西都承接住刚才讲的东西，就是 Joyce 刚才说自己做啱的一件事，就是他很坚持。那我要讲第二件事，他做啱的事，我觉得就是他是很多男士的救星来的。其实讲真的。 什么话 男士的救星。 男士 你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因为你出了很多很啱的歌给啲女士们听。例如我老婆就是一个例子啦。我老婆是一个经常会突然间失去信心或者对自己很不自信的人来的。咁然后我就不会讲啲乜嘅，因为通常男士在呢位讲乜都冇用嘅。我只会静静地打开一个 playlist。有啲咩呢？即係嗰啲女神啊、黑彩虹啊、小夜燈，真係嘅，真係唔係講笑嘅。即係呢一啲嘅 playlist 咧，係會帶到俾一啲力量俾我太太咧，令到佢啊，突然佢自己聽下個人又好似 OK 喎，有翻啲力喎。好啦，就算O 唔 OK， 我都繼續堅持落去啦。就係，你頭先講個堅持，咁，我覺得呢樣嘢就係我要讚美你，同埋同時間，我覺得你係做得好啱，出咗好多好好嘅歌嘅一個因素嚟嘅。 多謝你， 幫你慳咗好多力啊嘛， 係幫我慳咗好多力。 但我都想問你一個問題啊，即係我諗for 女性嘅聽眾，我覺得都會大家都想知嘅，就係當你身邊你嘅太太話俾你聽話，我好冇自信，點解我？覺得我而家堅持唔到落去啦，或者我覺得 点解佢会好过我咁样？你作为佢嘅丈夫，你见到你太太咁失落、咁冇自信，或者甚至乎咁自卑嘅时候，你会有啲咩感觉噶？ 其实我都会， 即除咗嗱，唔好讲嘢，呢一刻讲咩都错。 我会有一个感觉就系、是，点讲咧？因为男人谂嘢咧，有时我觉得系好理性嘅，即其实我会觉得，其实你都唔使咁咁失落啊，或者你唔使咁冇自信啦、啊，或者好多人都系咁噶啦，我都系咁噶啦，点解你要咁唔开心咧？即我会咁样好理性去分析佢嗰个处于嗰个位置，但我同时知道。我同佢講呢啲嘢係絕對係冇用嘅，因為通常佢都唔會用一個咁理性嘅角度去思考啊，係其實好多人同我一樣個，即半杯水的道理，未必個個喺低潮嘅時候會明白啊！即我好衰嘅，我係淨係識得分析嘅啫，我唔識用嗰啲好甜言蜜語，我好渣嘅呢方面係，我唔識得用嗰啲好 sweet 嘅説話令到佢好 cheer up 嘅，所以比起去講一啲嘢，我會選擇去揀一啲嘅嘢俾佢聽咯。 但係除咗你用好理性嘅方法去面對呢一件事嘅時候，你見到你太太咁樣。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先？ 我感受都会，其实我会觉得我都会难过的，即是为什么好像自己在这个位置上我帮不到他什么的、即是我不能够用自己的能力去带他走出那个困境呢，即是都会问自己为什么的、但是后来慢慢发现原来是正常的，即是每个人其实都会有呢、一個或多或少會有呢一個嘅時間喺度、只不過有啲人多啲，有啲人少啲咁解。 我覺得即係無論係一個 best friend 啦，你當係一個 best friend， 你最信任、你最錫嘅一個人啦。當你自己失落嘅時候，你最信任嘅人話俾你聽，其實你好好啊，你已經好好啊。比起任何其他人讲个力会大啲咯，系嘛？ 我觉得系、不过我成日都我个人有衰格咧，我好似讲 你想我讲，我 唔系我系我讲完出嚟咧，我俾佢个感觉系我好似好唔真诚咁样啊。但系可能系我好真诚，但我搵唔到一个好。嗰種即係好 好語氣， 好韓劇惡霸講咧，惡霸講出嚟係好有說服力噶嘛。我講出嚟係你做乜嘢啊你？ 因為你冇惡霸個樣啊。 係啦，可能係。 其实我明白你想我顺从，若谣言自信也会欺哄，围住你全力迎合喜好，怨恨扮做认同，愤怒扮做面红，无奈我还是我一贯内容。别再讲为了爱恋委屈很有用，如自恋先有捷径，让我兜最大那个圈也拒绝自冲，宁愿不减追忆的路行几环未到，宁愿你最后未倾慕，但信念安好，在意的不再是爱的烦恼，是那样做人当清高，余生那段旅途与那类人共舞。微博爱宠鞠躬一百度，求幸福倘有代价， 听下有 Joyce 最难行的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保安局表示，再多一名港人早前向入境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求助之后，今日安全由泰国回港。自保安局专责小组成立以来，合共15名求助人已经在协调之下回港。发言人呼吁有关的香港居民或者家人应该尽快联络入境处，他们可以使用为这件事专门设立的 WhatsApp 专线51908909，或者致电入境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的24小时求助热线1868，使用入境处流动应用程式以网络数据致电1868热线，或者递交网上求助表格。本港新增5594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5459宗本地感染，再多7名患者离世。医管局公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情况危殆。他上个月30日接种一针疫苗，今个月18日发烧，翌日快测阳性，有上呼吸道病征同高烧，曾经到指定诊所求诊，再转到急症室，情况开始有变化，并且有抽筋同呼吸不畅顺，现时入住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有脑水肿情况，需要用仪器同药物维持卫生指数。学校方面，呈报1007宗阳性个案，分别来自589间学校。康文署辖下的深水埗体育馆下个星期三起投入服务。新体育馆位于深旺道38号深水埗康乐文化大楼2楼至4楼，总面积大约5570平方米，设有多用途主场，可用作两个篮球场或两个排球场或8个羽毛球场或1个手球场，亦都可兼作社区活动场地，容纳大约1000名观众。另外有乒乓球室、健身室、儿童游戏室同3个多用途活动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车龙分别去到中环广场同埋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有慢线来湾仔之路都分别多车啦，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的龙尾就去到彩虹村的了，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现时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观塘入口的龙尾就去到鲤鱼门道。 九龙路面方面咧，旺角亚皆老街系大角咀方向，西洋菜南街至窝打路道嗰段咧比较多车嘅。观塘嗰边咧，而家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彩石里段咧，来往方向都多车嘅，尤其是系去龙翔道方向啦，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住美罗中心。去油塘方向嘅龙尾就去到虎山道。新界咧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都繁忙噶啦，去上水粉岭方向嘅龙尾就去到美林村同埋美田路。屯門公路去元朗就新墟一带比较多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妇女事务委员会嘅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嘅妇女提供唔同范畴嘅课程，等佢哋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三项铁人代表队成员伍泰龙、蔡欣贤、奥斯卡、何思乐在哈萨克亚洲三项铁人锦标赛勇夺首面亚锦赛混合接力银牌。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CIBS 第三十七季节目由梁卓飞制作的 教你练你， 第一个你道理个你，教练不是只是教识我们一些运动的技巧，过程里面教我们一些做人的道理。 第二个你字呢，你我那个你，教练当然是训练一些学生，希望他们在运动上面拿到一些比较好的成就。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心中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So don't young on， 随着拍子节奏，心中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Yeah yeah yeah。 善哉善哉，咁啊，送音乐嘉宾咧，继续有 Joy 郑欣怡嘅，咁啊，有呢首新嘅拍嚟作品《Glitter Falls》啦。咁个意思啱啱亦都轻轻讲过啦。咁啊，我同阿斌咧亦都会做一部估下关于呢一首歌我哋听完嘅一啲感觉，再交俾你揭晓，再详细介绍呢一首新歌嘅。 我估先啦，咁我估今次《Glitter Falls》咧系一首系喺一个系列入边咧，佢应该系第三首嘅作品嚟嘅。我估啫，因为其实同之前嘅《At Prince Joyce》啦，《风雨肥团》都系一个快歌嘅系列，而且嗰个题材亦都系一啲好令人去信多啲自己啦，俾多啲信心自己啦，去拥抱自己、欣赏自己一个咁样嘅系列。所以我会将呢三首嘅作品咧。視為同一個環節嘅嘢，即係如果演唱會有一個 section 嘅話，我覺得呢三首歌係會擺埋一齊嘅。咁所以我覺得可能喺 Joyce 心目中就係、是。 尤其一個系列好似冇唔夠三首，好難成為一個系列啊嘛。咁所以今次去做 Glitter Force 就係好想將呢一個嘅系列好完整咁樣 complete 咗佢。 係， 我估嗰樣嘢就係咁。 我想估嘅係因為呢首歌其實咧聽基本上一起音樂嗰一下咧就已經好吸引到會即係 draw 到個 attention，因為佢嗰種風格嗰種音樂好嗰啲民族風嗰啲聲咧咁。咁我想估就係其實可能係。我哋聽到有咁嘅感受嘅時候，可能喺你哋去揀歌嘅時候，去揀唔同嘅 demo 嘅時候，都係正正俾呢一樣嘢吸引咗。即係快歌嚟講，之前試過唔同嘅風格啦，即係亦都有啲 country 啲嘅，有啲即係可能英倫 pop rock 嘅感覺嘅時候，去到呢一首 E 不如就試下玩呢一種風格，一種民族風強少少嘅電子曲風啦。 嗯， 這個我覺得是你們當時團隊都被這件事吸引到。 Interesting， 是的，你們估這兩件事。 是。 是你的想法呢，是，但是也都不是。 哦、 因為我一直呢都很想做音樂，是每一次都挑戰一些不同的東西這樣。所以不是，就是因為我想挑戰不同的種類的音樂。 嗯， 就算快歌它都很不同的，是，但是呢是系列，是因為我們講的那些話題呢都是 keep 住是鄭欣宜想表達的一樣東西，可能同時間因為鄭欣宜個人亦都私底下繼續面對緊呢一啲嘢咯，咁所以你估啱咗半，但你亦都估錯咗半。 我覺得 OK 嘅， 我都覺得 OK 嘅，係 一半喺度， 係不錯嘅。 咁但係去做今次 Glitter Force 嘅時候，係真係有同填詞人或者可能有同公司去傾過話啊，我想延續住之前嘅一個話題，今次我諗一個新嘅 topic 俾佢啦，定還是可能係都其實唔會刻意去將之前嘅歌曲拉埋一齊嘅，先將佢做咗出嚟先，咁然後先再將自己之前嘅一啲作品啊，睇下好似點樣去做一個 playlist 會比較適當啲咁樣。 我哋今次做呢幾首快歌係冇特登去即係諗住係一個系列咁樣出嘅，咁但係的確係有同今次 Glitter Falls 嘅填詞人陳文軒先生啦，我同佢有好多嘅溝通啦，去講呢一首歌嘅 topic， 會係想。帶出啲咩信息咁樣咯 ？OK， 咁今次就係即係選擇咗嗰個題材，就係相信自己一啲好 magical 嘅 moment 啦，或者可能係亦都要去擁抱自己一啲自己嘅靈覺啦。點解會喺呢個 moment 會想做一個咁樣嘅主題？有冇一啲可能生活上有啲發生嘅事情令你諗起呢樣嘢？ 其實我諗好大部分都係來自因為我一聽 Glitter Falls 呢一首 demo 嘅時候啦，就好似頭先你講咁樣啦，係真係好有畫面嘅，因為係我一諗一聽到我就其實 Glitter Falls 雖然我哋而家用呢一個字係代表讓金粉灑落嚟啊嘛，但係其實我一聽呢一首歌嘅時候，我嘅感覺係 Glitter Falls 係一個地方嚟嘅。咁、而呢一個地方係有一個屬於自己嘅傳統啦，同埋自己嘅文化喺裏面嘅。咁點解我會咁樣構思呢？點解我個腦會咁樣諗呢？就係因為我覺得Glitter Falls 呢個地方係一個好 inclusive， 係會召喚大家、歡迎大家，無論你係任何乜嘢人都好，我都好歡迎你嚟呢一個好安全嘅地方，讓你去發揮你每一個唔同嘅靈覺，讓你有呢一個安全嘅空間去面對啦、接受啦、擁抱，然後去散發你嘅獨有嘅東西。咁我自己其實 keep 住喺我嘅人，我覺得呢個係我嘅人生課題嚟嘅，就係點樣去接受我每一個靈覺，然後去愛曬佢，然後去將佢化為我獨有嘅 magic 去散播出去咯。咁我覺得你估啱咗少少嘅係真係有諗住民族少少民族 feel 咁樣嘅，因為我覺得有好多嘢係生出嚟嘅，有好多嘢係因為 我可能我觉得我自己 fit in 唔到，咁我就要生一个安全嘅地方俾自己，去发挥啦。咁、但系喺呢一个过程中，无论你几接受、几拥抱自己嘅不同，都 keep 住一定会有一啲声音去话俾你听系唔 good 噶你咁样。咁所以喺首歌入边，我哋都会有。Flick, snap, wave them off, wave them off, baby, wave them off. 即系呢个意思就系佢哋唔懂得欣赏你嘅 magic， 唔紧要，唔使谂佢，继续做你相信嘅嘢咁样。 系，咁所以拣选咗呢一首歌啦，亦都有啱啱嗰个想象之后，咁跟住收咗翻嚟嘅时候，点样继续将呢一首歌慢慢将佢演变得再 fit 自己啲嘅风格？有冇一啲点样嘅改动啊？可能系曲上面啊咁，即系头先都讲咗啦，因为系。 我觉得我好喜欢嘅呢一首歌嘅编曲啦，咁我系有邀请咗我哋嘅赖影彤去同我哋一起去，即系小彤去一起去做呢一首歌嘅编曲。咁我系特登同佢要求成件事系世界啲嘅、那个感觉，即系 world music 多啲嘅。所以可能就会有少少民族嘅感觉喺里边啦。因为我都好想件事系。屬於佢自己一個世界嘅感覺咯，咁我都覺得佢做得好好，亦都營造到一種好要慶祝我哋每一個人嘅不同嘅一個感覺，係一個 celebration， 係一個派對嚟嘅， 係即係好似一個慶典咁，會聽到一啲可能啲群聲會感覺上好似熱鬧啲啊，啲 clapping 嘅聲等等咁樣， 係。 咁因為今次嘅監製亦都有蔡德才啦，之前 Prince Royce 都有同佢合作啦， 係啊，我嗌佢蔡蔡子㗎， 蔡今次亦都再次邀请佢一起玩啦。咁喺即系佢监制嘅部分，咁啊点样同佢沟通去呢首歌可能录音上面，或者点样其他角度，大家去 work on 件事。 蔡蔡子好 free flow 噶，即系咧佢就真真正正制造到一个 glitter falls 嘅气氛俾我啦，喺录音室里边、一个好安全嘅地方俾我去尽情发挥我想发挥嘅嘢，我可以好安全地去嘗試唔同嘅東西，有啲試咗出嚟好古怪㗎，真係掉咗用唔到㗎，大家係一咳機就笑咁樣。咁但係喂，起碼我能夠喺呢個空間度試啊，係咯，咁所以都好多謝佢嘅，因為佢好 Q 嘅，即係我喺咪嘅呢邊房啦，咁隔住個玻璃，佢就喺對面房啦。咁咧一播歌嘅時候咧，佢真係好似係跳跳虎咁樣喺度跳，跟住個音樂喺度摁。咁其實俾咗我好大嘅信心，讓我去首先覺得OK， 唔係太離譜嘅，同埋好安全咯，係咯，好玩咯。即係我覺得有啲歌，尤其是Glitter Falls 呢一首咁派對 feel 嘅歌，如果我哋好認真地咁樣去研究點樣去做嘅話咧，即係好嚴肅地去研究咧，做唔到噶，係必須要玩出嚟嘅。我覺得呢一種氣氛，咁所以係咯，同蔡德才嘅合作就係咁樣噶啦。 等我估下，即係一啲好玩或者好試驗嘅部分，可能我都有幻想過，會唔會就係開頭嗰一啲 verse 有少少 rap 嘅部分，但係佢又唔係好 melodic 嗰一種 rap 咧，即係可能就係嗰啲位置你可以試下睇下任意俾你啊蔡蔡子俾你發揮，你試下點樣點，你想用咩方法去做一個。嘅 performance 都得嘅，咁樣係咪咧？ 我諗其實咧啲 verse 咧喺呢一首歌裏邊咧，你聽落好似好容易咁樣啦，但原來好難咯、啊。呢扎 verse， 哇！啲字密度咧，即係陳榮謙真係喺度玩我，但係我又幾中意，我又即係我個性格咧好乞人憎嘅，你越難啊嘛，我就越想克服佢啦。咁同埋因為佢個 verse 咧，佢雖然。话系 rap 啦，但其实佢唔系 rap， 因为佢系有个 melody 占住喺度，即系我系其实唱紧，但系我系要压低把声，因为佢个 key 好低嘅呢一段，咁就好似指引枪咁样，即系嘟嘟嘟嘟嘟咁样弹出嚟啦。但系最难系咩？你要有语气喺入边，同埋啲字一物，我就会好希望咬啲字咬得清晰啲，大家可以更加容易听到我唱緊乜。咁个难处就係 课嚟讲，点样种到即系 technical 嘅嘢之余，可以加到语气喺里边咯？咁就真系需要一齐去试啦。 這個位置有沒有就是剛才有說過試完最後有些東西可能都要丟走用不到再試這樣就是這個位置了。 我記得是 first two 有一句是站在那裡不如讓路吧這樣的，跟住本身是我們試了一個版本是一个反眼白的版本的，站在那裡不如讓路吧這樣，跟住是很噁心的，即我觉得好核突嘅，同埋成个气氛就 变咗 ，drop 咗啦，同埋个态度都唔系几正确咗啦。咁所以就试，真系试出嚟咯，玩出嚟咯，系啊， 系即系要试，因为听得出里边一啲你头先讲嘅语气，即系喺一啲尾音上面佢上同落啊，呢啲就系听到你试出嚟。同埋你讲嗰种 feel 会听到，可能喺一个叫做有个 dance break 嘅位置嗰度，中间或者前面会有少少语气啊，一啲单字啊嗰啲，即系唔叫做唔系。可能歌詞本身會寫咗，但你好似係 feel free 咁樣 feel in 咗落去嘅一啲字啊咁樣。 Yeah， 呢個都有嘅，呢個係我同蔡蔡子錄音嘅時候一齊研究出嚟嘅咯，係咯。咁我覺得一個 dance break 最緊要就係你要聽到嘅時候你想喐，係同埋嗰啲所謂嘅語氣聲咧。你会想跟住佢唱嘅，然后你跟住佢唱嘅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你突然间听到自己跟住唱，你就会 oh my god that's so stupid， 但系又好玩、哦，哎咁就中啦，即系我自己系咁睇咯， 系， 同埋今次呢首作品，即系如果同之前Prince Joyce 比较类似嘅一啲快歌相比起，之前就比较系要大力少少嘅含含声咁样去，呢只好似即系 wave them off 啊嘛，即系可能个人都要 smooth 少少， 油制歌。 系啦， 系咪洒脱？又唔系洒脱？我明白你讲咩？系啦，你讲咩？ 所以去玩乐嘅时候，会唔会又即系同Prince Joyce 有一个好自己会刻意去做一个好唔同嘅分别喺度？ 我觉得Prince Joyce 系强啲嘅，即系我觉得Prince Joyce 系我嚟霸位啊，即系让开，即系我嚟咗啦咁样嘅。咁但系 Glitter Falls 系系啊，我喺度啊，你想唔想一齐玩啊？即系咁咯，系啊，咁所以唔同嘅，系有少少唔同嘅，系啦。 至于喺舞蹈上嘅编排咧，即系亦都系非常重要。即系作为一首快歌，今次其实都跳得都劲 多， 其实都多过个 多场景、多舞蹈、 多 嘢睇， 都跳得多，都扯嘅，真系好扯，即系好似一首歌比一首歌扯咁样。 你中意挑战可以俾你挑战呢、這个。 嗰、那個編排上 排舞開始啊，各樣咁 點樣去玩 、其實我有，即係我都好開心，今次再次可以同 Ellie 排舞師去合作啦。咁我其實自己私底下都 keep 住有揾佢去學跳舞啦。無論我哋係一齊打緊一首跳舞歌，亦或係我平時就咁興趣班咁樣去上堂，都 keep 住揾佢。咁我覺得，可能就是因為咁樣，佢已經好了解我嘅身體做啲乜嘢動作會係最靚啊咁樣啦。同埋我有同佢講話，呢一首歌係一首派對，係一首 celebration， 係慶祝嘅一首歌，係好 inclusive。我哋要歡迎別人同我哋一齊玩啊。咁所以我有特登同佢講話我想有某幾個位是向前衝咯，即是向鏡頭衝，就當鏡頭是一個喂同我哋一起玩的一個小朋友或者一個朋友咁樣。咁我覺得佢係能夠將成件事成個氣氛做得好好咯。尤其是我有同佢講話唔使複雜呢一隻舞，即係我希望我哋chorus 嗰啲位係小朋友都会可以好容易 pick up 到，可以同我哋一起跳嘅咁样。咁我觉得佢做得好好，多谢 Ellie。 虽然你话即系简单少少嘅舞啊，即系冇跳开，我想跟住做个 wave demo 都唔容易 噶。 但系嗰个咧个已经好啱数，即系嗰种都有少少洒脱，即系将啲嘢撥开佢啦嗰种状态。但系今次因为你话有一个派对嘅感觉，如果冇数错，应该有十位嘅舞蹈员一齐，十位 dancers 一齐去玩嘅，系咪都即系点样去物色佢哋一齐去玩呢一件事啊？ 我觉得 我哋今次咧系我哋特登去我同 Ellie 一齐挑选每一位 dancer 嘅，真系，因为我好想制造到一种感觉，就系虽然你咁样睇我哋好似好团结，即系十一个人一齐做紧一件事咁样啦。但系其实如果你逐个去望咧，系每一个人都有佢哋自己独特嘅风格喺度。咁喺我挑选每一位 dancer 嘅时候咧，其实我都有少少忍痛嘅，因为咧佢哋真系好正啊！即系我要冒住呢个险，哇！佢哋咁正，咁我企喺佢哋侧跟，咁我会好失色咯。但系唔紧要。我相信一样嘢就系我哋大家群埋一齐嘅时候咧，我就会互相撒金粉咯。 嗯， 因为譬如我哋呢一场全部着晒荧光粉红，即系 hot pink 嘅嗰套衫，我哋拍呢个场景嘅时候，其实已经系凌晨三点半啦，已经拍咗十几个钟头。咁我哋再要跳呢一集舞，我哋个力量边度嚟啊？咁但系就系、是。你想即係好 action 嘅時候，你感覺到你側邊嘅人佢哋俾咁大力，你 keep 你照樣俾翻咁大力，跟住大家係真係會互相製造到一個好感動嘅一件事出嚟咯。係啊，所以係好 magical 嘅，其實呢一樣嘢，你邊度逼出嚟啊？呢一啲力量， 就大家互相俾大家， 係咯，就係咁。 而你講到即係 hot pink 造型嗰、那個喺個 MV 裏面，其實亦都係即係歌去到最尾嘅時候都係會著嗰一套。因為呢首歌，我覺得另一個有趣嘅位置就係歌個完結嘅方法，即係佢會有一種好似細聲咗同埋類似一啲 effect 咁樣，介乎聽到聽唔到之間，慢慢地咁。咁其實呢一個嘅結尾有冇話嗰個諗法係咁樣完結呢一首歌嘅？ 咁呢個咧就要問翻小童啦，因為係小童去構思嘅。咁、但係我一聽嘅時候，我自己都覺得好中意咯。咁好似个感觉系，我哋 zoom in 咗喺地球，跟住我哋就发现到一个地方叫做 Glitter Falls，就系有一班人会喺度撒金粉啦，同埋喺度跳舞啦，同埋开 party 啦。咁跟住你进入咗呢一个世界，你了解咗佢哋呢一个世界之后，你再 zoom 翻出去，去翻星空，去翻宇宙咁样。但系你都会记得呢一个地方。即系我好希望嘅就系、是。大家聽完 Glitter Falls 之後，你會記得 Glitter Falls 嘅呢一種感覺，呢一個地方，你會記得當你覺得失落或者唔相信自己某一啲嘅獨特嘅地方嘅時候，你會記得啊，有一個 Glitter Falls 嘅嘢係擁抱我，同埋容許我，同埋包容到我呢一樣嘢去让我继续有信心去散发。 所以希望大家听完呢首歌内容嘅介绍，点解头先 Joyce 嘅分享都俾咗啲力量咯，即系大家听紧呢一刻唔知道你咩状态，但听完之后会有啲力量啦。咁啊，多谢 Joyce 今日同我哋介绍嘅新歌 Glitter Falls 啊 ，Thank you。 可以跳舞，长得高，撑得矮到闪一亲，当嗜好。疯疯癫癫，张开口喷气泡 ，oversize underpriced， 通通不要讲粗。I'd rather aim high， you better reload， 闪烁眼神配合稀有技巧，进入光荣嘅道路。全体靠自豪代替展望，如果有乐园轮流报道。让路 check， 围起了地盘大腿风毛，来轻见自由投怀送抱。 结束今日节目，听我有郑欣宜 Glitter Falls， 听日同样时间骚动音乐再见，拜拜。